话说在一个商场的瓷器柜台前啊，这天有一对年轻的夫妇正在那儿一边看着瓷器一边犹豫着呢，他们不知道该买哪种瓷器哪些瓷器。这个时候呢，一个衣着得体上了点年岁的服务员走了过来。 小兄弟啊，你听哥哥一句话啊，就在你的财力范围之内买上一套最贵的瓷碗。 那什么，我们刚结婚没那么多钱，我们干嘛非买最贵的？ 哎，这个你就不明白了啊，这回啊花多少钱都值，这个我有体会啊。你不信你试试啊，这么贵重的东西你拿回家去，你老婆今后让你洗碗那才怪了呢。 刘笑张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 冰滴树根里放牵着的飘逸，就当我为 暗黑房黑灯尽变光亮，他是悲痛忧郁不快没了迹象，像有魔力令眼睛闪闪发亮，望似轻易像雪温温珠，他是魔法，他是魔法令我心上天天充满欢欣欢畅，像只飞象，现我生命像眼睛闪闪发亮，是他共我讲 I love you。 他用笑挥动爱的魔棍，暗悔都变缤纷，他令我心内这刻感到无事不可能。将黑暗黑房黑灯尽变光亮，他是悲痛忧郁不快没了迹象，像有魔力令眼睛闪闪发亮，望似轻易像雪温珠温珠，他是魔法，他是魔法令我心上天天充满欢欣欢畅，像只飞象，现我生命像眼睛闪闪发亮，是他共我讲 I love you。 他用笑挥动爱的魔棍，暗悔都变缤纷，他令我心内这刻感到无事不可能，他用眼挥动的魔棍，暗悔都变缤纷，他令我金像铁匠飞马浮在半空飞腾，他用笑挥动爱的魔棍，暗悔都变缤纷。 Thank you.